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这个舞台，我有点意外， 换了个身份，很意外哈。 对， 是因为可能通常大家经常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话，会在1039当中可能比较容易会听到汉文。 我上过两次这个 汽车天下， 汽车天下，对， 是我好朋友张琪的节目。 嗯， 那这次换了个身份，之前是汽车媒体人的身份， 对， 这次在我们这边叫做音乐爱好者。哎，音乐爱好者刘汉文，欢迎， 欢迎， 挖掘另外一面哈。那其实今天汉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段机缘，这是赵硕跟他的一段机缘。 对，没错，因为之前我去了一次联合大学，然后去当他们的那个歌手大赛的嘉宾嘛。我唱完之后呢，就是他唱，他一登台之后，所有人的掌声就比给我的还要多。 心里还想，凭什么？人家一开口说哦，主场，主场优势。 然后到最后，我真的是服气了，唱的是真的很好。 对，那其实呢，刚刚汉文只是介绍说自己现在大四在读哈，已经是一个车艺志汽车媒体的创办人了。但其实从高三开始就已经做这个事情了。 对。 那至于感兴趣呢，就要追溯到更早更早以前了。当然，关于汉文身上的这些故事呢，我们会在随后的节目当中慢慢的跟大家聊一聊。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找到正在热门上的活力982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虽然说有汽车媒体人的身份，也是一个大四的学生，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校园歌手大赛的冠军以及音乐爱好者的这个身份。 没错， 所以一开始还是要先考验一下你的歌唱水准究竟几何，能够让我们这个哎已经办过很多次专场、粉丝很多的赵硕都觉得说需要竖一下大拇指，觉得服气，真的还是有一定实力在的。 大家认真听啊，绝对不会错的。 哎，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有请汉文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 好的，谢谢大家。 我是想唱歌给你把我唱给你听， 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音乐爱好者刘汉文。他有很多的身份，但是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作为一个歌手的身份。 没错， 汉文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准备就位了，可以带上你的耳麦还有这个麦克风调试准备开始。第一首歌曲呢是精心准备的这首歌，刚刚在开始之前也稍稍的开了一下嗓哈，我确实听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惊艳的。汉文可以看这边的这个镜头，就是正拍你的这个。对，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是出麦，有准备好吗？ 好了好了， 嗯，准备好，出麦，来自刘汉文。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你窗边的卷曲头发，残酷的说明，缠绵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买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忘心闭起了眼睛，还以为握到一块安稳的水晶。你窗边的陌生眼底，残酷的说明， 内心的爱比不上胸膛的温馨。哦哦，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买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哦哦，你的绝情出卖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买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哦哦哦，你的绝情出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那么多年得意忘形，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虚荣模糊的风景。 谢谢汉文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首《出卖》。哇，那先请汉文回到我们的表演区吧，聊聊他的音乐生活，进入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我算是能理解刚刚你说的，就是在台下听到他唱歌的时候的那种欣喜感，或者就有一种发现了璞玉的感觉， 真的是太棒了。 哎，你有专门学过吗？ 从来都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都没有。 那从小就唱歌这么好听吗？ 也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初中变声之后。对，变声期之前唱的歌基本上都没法听。 我跟他不太一样啊，我是变声期之前比现在唱歌还要好听。 现在已经很好听了，那变声之前是不一样的歌。 当时是一个童声嘛。 哦，童声合唱， 唱一些很高的音， 就很亮的那种嗓音， 那可以说非常强。 哎，但是我觉得汉文这个你真的没有学过的，你对声音的这个控制特别好，而且就是感情拿捏啊等等等等的。到初中的时候怎么就是一个瞬间，或者跟同学一起出去 K 歌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哎，我无师自通了，我居然唱歌这么好听。 就是我是这样，其实我从小也比较喜欢唱歌，但是一直唱的都不好听。然后后来通过一个机会，我可能在网上看见一个帖子，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个男性啊变声之后说会变得粗啊，公鸭嗓。我就在想，哎，公鸭嗓是什么样，我就试着唱了一下，嘿，我这个越唱越高，唱张信哲一点问题都没有。 很难的啊，张信哲。 对， 当时就轻轻松就飙上去了， 真的是很轻松。唱过火什么爱如潮水， 这是一个天赋。 过火可以吗？现在立马来。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哎，真的说来就来，这个完全没有蕊过。 99%。 哎，对，就是真的很有那种感觉， 是 就是无师自通，老天爷赏饭吃的一种感觉。 可能是吧，我觉得也是。 哎，真的感觉都埋没了一个歌手，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在做汽车媒体人了。 啊、对，我觉得。 那我们还想聊回你的这个爱好哈， 对， 从高三的时候就开始创办这个，高三应该课业很紧张，大家都忙着考大学。 是，其实就是高三刚开学那十几天， 嗯， 然后当时以机缘巧合，我们去一个什么4S店开业仪式，人家不让我们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媒体。我觉得 还是学生，还未成年。 对对对。我不是媒体就不让我进，那行，那我就自己办一个呗。 哇，好有脾气。 对，所以我就当时就做出这个决定了。对 啊，对，你发现汉文说什么都很轻描淡写的，以前就是没学过，然后一变声轻轻松我就飙上去了，不是媒体我自己办一个。那你要说我要是真的去了 4S店不让我进，办一媒体，我不懂啊，我不了解啊。真的哪个高三的学生，我现在想想高三的时候我对路上跑的那些车我都认不全，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牌的，更别提什么性能。当然现在也不知道哈，因为女生 之后我就光忙着谈恋爱了，也不想这些。 赵寿爸爸妈妈有在听吗？是，那汉文应该是从小就对汽车非常的感兴趣了。 对， 嗯，大概有多小呢？ 我从2002年8月份，我爸就给我买了第一本就是汽车杂志。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看汽车杂志了。 杂志了，对。 那你小时候很喜欢玩那种四驱车什么之类的？ 有一大堆 呀，四驱车。 我不喜欢遥控车，也不喜欢四驱车，因为他们跟真车长得都不像。 喜欢车模。 对，就喜欢模型。 就喜欢玩车，你知道小孩小的时候可能就很多地方有习俗，就像抓周，就是你抓笔啊，或者抓钱啊，抓糖果啊，你们家是给你们放了个小汽车，直接 可能是吧？对，我觉得 那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真车感兴趣。 对， 嗯，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跟你父亲就是是不是你的父亲也很了解汽车？ 其实并不是。买杂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一直在问他问题，把他问烦了才给我买的。 就是小孩都会是那种十万个为什么，爸爸为什么呀？ 对， 爸爸汽车这四个轮子怎么？爸爸那别人的车为什么跑？ 对，就是这样。对， 对，然后爸爸自己看吧。结果没想到，看了将来自己办了一本。 对对， 了不起。 哎，那后来你创办这个杂志之后，家里人会有很惊讶吗？就是说，让你好好学习，你这干嘛呢？这一天天的，而且 头一年，头一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嗯， 偷偷办的， 偷偷办的，办。办了大概一年多了，大学都已经上了大学了，才告诉他们我在做这个事儿。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头脑一发热，像同学嘛，就学生的时候会头脑一发热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像你一直坚持下来，包括像车一直现在也一直在更新。 对，一直都在更新。 对，这就已经不是一个一时冲动了，是真正发自热爱的把它当做事业去做。 我确实再拿它当个事儿干。 确实，一直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而且你看他一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是先说自己是一个 汽车媒体人， 对对对， 再说我其实就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对对对，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更了不起。你今天有带你的杂志吗？ 有，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平台。 这个车意志。 对，车意志正面两个字， 特刊。 特刊 9月份的时候办了一个就是小活动， 嗯， 就是出了这么一本， 可以稍稍往前一点，冲进镜头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对， 旅途， 对，背面，嗯，车意志 是这样，对， 是车意志专门有展现给大家看哈。 我刚刚翻阅了一下这个杂志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旅行车的一个专栏， 对，都是旅行轿车。 所以我看了一下，他们现在做的内容不单单是那种泛泛的介绍了，还是那种很细致的、很有针对性的。 对，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专题推出专题化的一些。大量的这种内容。 对，而且这本杂志现在在业内也具备比较高的知名度了，这是让我们比较惊讶的一点。因为在汽车行业当中，其实汽车媒体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包括像现在新媒体很多的网站，包括汽车的评测，跟很多的就是 4S 店他们自己的车企的一些宣传啊、公关啊，其实需要有很紧密的关系。你作为一个学生怎么去打通这些关系，或者说做出来东西让大家很信服呢？ 还是得靠前辈的提携。对， 这个时候就开始谦虚了。但自己也有很多真才实学，包括像一直做到现在做了4年多了，而且未来一直坚持要继续再做下去。 对对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包括也因为做这本杂志，在大学的时候也专门选择了新闻学的专业去就读。 对对对， 但是在学校当中呢，哎，除了办杂志读书之外，还又参加了歌手大赛，邂逅了另外， 顺便，他是真的是顺便 参加，顺便就邂逅了我们赵硕老师， 然后顺便呢就拿了个冠军。 这种你知道，让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这种就是想要好好的去参加一场比赛展示一下自己的人，输得很不服气。 就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拿捏度很高的人，就是你比方说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可能是我唱完了大家会给我掌声，但是他是一到副歌直接就是全是掌声， 想多听歌， 没错， 是。那今天现场考验一下吧，多来几首歌吧。 嗯， 因为我们挑战新歌声号称电台 KTV，因为我们有全套电台非常专业的这种 KTV 点歌的系统，想唱什么随时就可以来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校园歌手， 没错， 自称什么首师林俊杰啊，广院张信哲呀、啊，然后美院那刘德华呀、啊，等等等等的，你这应该叫什么？联大， 他应该是联大林俊杰，这个跑不了。 林俊杰哈， 对， 唱谁的歌都像林俊杰吗？ 可能吧，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行， 来，那我们就先让汉文移步我们的表演区吧。那我们的唱吧的系统现在也已经跟大家点歌就绪了，请导播老师辛苦帮我们切换到下一个页面好不好，然后帮我们切换一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来先试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演员。 薛之谦的歌， 是，这首歌其实挺难唱的，虽然说传唱度这么高哈，但其实我觉得难度略大，不过对于我们汉文来讲应该比较简单 吧。 好，准备好了就随时可以开始，你可以拿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演员来自刘汉文。

世界太远、哦、全都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 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的挑战新歌声，现在正在为您演唱的是有号称连踏林俊杰的，不是林俊杰，胜似林俊杰的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刘汉文，真的要狂点赞，各种六六六，以及到我们的活力九八二的平台当中，好音乐继续奉。 只能眺望冬天，你的世界太远哦，全都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 想要给汉文疯狂打电话我真的觉得已经唱到非常游刃有余的状态才能够玩这种类似于像花活一样的，就是中间你自己会变各种各样的，已经不是原调了的那种呢，而且你完全听不出来，你就觉得就是这首歌本来的样子。 对，如果你只是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要相信我们放的真的不是原唱 对，不是原唱。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真的小礼物已经刷不停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哈，而且真的是随便 Q 的，因为我们现场是可以点歌的，所以真的是汉文今天来了之后，我们随便选两首吧，不是说你唱歌像林俊杰嘛，随便点一首，但你像比较俗气的一些像江南啊、美人鱼啊，我们不爱点、你就点希冀。哎，为什么这首诗点的特别好吗？不，这首比较小众，大家可能都没太听过你知道就是可能有一个人只比你强一点点的时候，你可能会嫉妒他，会羡慕他，但当一个人甩你一大截的时候，你只会崇拜他。 没错， 就是汉文就是这样的存在。 是， 而且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自己的音乐分享。 对， 就像希冀这样的歌曲，可能就是说哎，没有那么大火，但是其实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今天推荐给我们的三首歌曲我也非常的喜欢，想要着力的推荐给大家。第一首是一首日文歌曲。 对， 这首歌曲为什么呢？ 这首歌是来自日本一个组合叫 Humbert 他们做的一个歌叫直到日落。其实这首歌我也是上个礼拜才听，但是这个歌我刚一听立刻就把我给吸引住了。这个属于一种日本的民谣，特别的打动人。 一秒圈粉，来聆听一小会儿。 街の景色をよく見ておきなよ。 圈粉的歌曲《直到日落》是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刘汉文的一个推荐啊。这首歌曲特别适合现在，因为虽然是一个周六，但是其实路上还真的挺堵的。然后呢，你听到这样的歌，你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就觉得没有那么窝心了。 对，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歌手呢，其实很多人都没听过，但是呢，他的歌真的首首好听， 特别好听， 强烈打 call， 叫做任然。 对， 你去搜索一下他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歌手真的一点都不做包装， 他甚至连百度百科都没有， 包括就是你找到他的一些资料，都是一些什么，就是角度很扭曲的自拍。 对，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网易云的背景面，简直就是一个日常 自拍 照。对， 但其实很多的歌都非常的好听，包括今天要推荐的这一首歌《梁城》。 对， 嗯， 他的嗓音真的太特别了，我一下我就也是一秒圈粉。 嗯。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色如何伴你牵我走过，外灯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离心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那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悄悄热灯火，往事渐落寞，淹没起落，被遗忘的是我。 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喜欢到我自己想去尝试一下演唱，然后呢我就打开手机唱吧自己录了一下，发现完全不行，因为我气短。就你觉得这首歌其实挺简单的，也没有什么高音什么， 因为它每一句的那个词儿都特别的多。 对，而且它断句断得非常的奇怪，然后你到那的时候永远到不起耶斯心。但对于好像汉文就没有这个问题，我刚刚仔细观察了一下你唱歌非常游刃有余，可能自己携带音箱，对，自己携带音箱就有这样的状况在。 可能是吧。 是最后一首好歌，当然这首歌曲也差不多跟林俊杰的《西界》一样，歌手非常红，但其实这首歌曲不算是他的成名代表作，不会非常好听。 这首歌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是1997年发的，而且呢他用了一个特别就是特别前卫的一种唱法，就是阿卡贝拉，然后这个全都是纯人声和声的，这个感觉特别的好，叫《望春风》。对， 青红的边陲，踏雪碧会被出街，笑红掉少年街。 这首《望春风》来自陶喆，同样也是今天音乐爱好者刘汉文的最后一首推荐。嗯、今天为了节省出宝贵的时间，多听汉文唱几首歌曲，我真的也是不遗余力啊！我要把最后的一首歌曲一定要留出宝贵的时间让他演唱完。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叫《童话镇》，因为我觉得这个歌跟你的歌风还挺像的。你有尝试翻唱吗？ 唱过， 怎么样？ 因为我会弹唱嘛，我觉得我也 OK、嗯、这个歌，对，它是按杠的。 对，那我们先听汉文唱唱，然后你还要不要再接？好了，先听听汉文唱吧。《童话镇》来自汉文，准备好了吗？嗯，准备好了，我们开始。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红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蛇是因为他们逃出了城堡，小红帽遇见一只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嘻嘻却又在暗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片时光，水让所有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听说水杯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装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嘻嘻却又在暗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就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这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 的结束，但是真的好好听啊！童话镇，你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就羡慕嫉妒不起来。你在演唱的时候，我跟赵说一直在偷偷的耳语，觉得哦太好听了，而且你这个嗓音非常的细腻，就是 溢美之词太多太多，乘以20吧， 难以言表。对， 是，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汉文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觉得40分钟好短呐、啊，真的应该跟我们再延长一点点的时间。哎，因为在广播电台来做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们这是一档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而今天第一次是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来，有没有一种意犹未尽没玩够的感觉？ 还真是，其实还能 还能再唱一会儿是吗？今晚有戏要不要分我们10分钟的时间，我们再唱两首歌？好了，下一档节目已经在准备了。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今晚有戏。也非常感谢汉文，希望有机会你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是，那最后一首歌曲呢？因为刚刚梁程太好听了，所以忍不住还是想要私藏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和各位不见不散。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再见喽，拜拜。 拜 拜。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雾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的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惆怅热灯火，往事渐